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托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2度。今天元旦恰逢晴好天气，白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扩散条件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数九天天气寒冷，尤其早晚气温低，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风轻云淡，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1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转受偏东风的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到-6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光照充足，阳光明媚，空气比较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女大，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轻言，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伦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开窍。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我是叶鹏。 好，上半段这个叶鹏说了一半啊，就是大家也听完了这个戏剧与方言这作品了、下半时段呢，我们请二位继续聊聊有一个演出当中的这么一小插曲，是不是？ 对、 这些云飞说的、 我就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两个人去上海演出，上海大世界，这也是一个我们过去曲艺的一个重镇啊，一个甚至是圣地，很多 前辈名家 曲艺前辈名家都在那儿献艺。 就跟好像咱们过去那城南游艺园似的， 对， 进去买一张票可以看不同门类的戏曲 啊、 曲艺啊、杂技啊等等都能看。 那天呢也是在那儿啊，有一个半露天的性质，我们在天井里面演出。 哦，就是又重新恢复了当年的大世界上海的。 但是呢，一个是观众的流动性比较大， 对， 一个是呢声音拢音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就说您演个什么作品能够拴住大家呀，你就想到了相声界的一句术语，叫一柳三火啊。尤其是叶鹏又善于柳吧，就是 嗓子好， 唱得好 。 对。然后他来一个关于戏曲方面的，他就说，咱们来那个这个草笠王鞋鱼服装， 我师傅的京剧版谈， 京剧版谈 代表作品。 他上台之后啊，他就突然就想起了戏剧与方言当中的这个桥段了，突然就看着我跟我说， 银飞，有这么一出戏，你听过没有？ 哪出呢？ 朱砂痣。 当时就跟我说懵了，朱砂，我不太熟了，没反应过来。 是不是他？我跟您观众朋友这么说啊，这个戏有点生僻，不但您听着生僻，连我听着都生僻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就跟刚才咱们听段的那个里面一样，我当时在台上想起这个了，因为它里面要牵扯上海话，屋子哪一家邓国磊，对吧？所以我就想起这个，想台上演一下。突然想起来之后呢，我就他也没跟他商量过， 对， 我就看着他一脸的这个蒙圈的样子， 对， 当时我心里是很坦然的。 你是坦然的。我的汗都下来了， 然后后来我就把正词忘了。 其实从这小故事呢，也能反映出啊，真是大家对于这个优秀的经典的作品那是记忆特别的深刻。 对对对， 我相信呢，其实银飞呢要真在台上啊即兴的来这个桥段也完全没问题 啊，对， 但是就是 对， 但是呢就突然一下，哎，而且呢关键是心目当中啊对这样的作品那种神圣啊那是非常有敬意的。 对， 那么 没想到他都说出来啊。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请云飞给我们推荐一个作品？ 这样，我也推荐一个侯大师的经典作品，都在那一盘磁带里边的，就是这个 我们节省点磁带是吧， 关公战秦琼、不是，就是他小时候买的那盘磁带里边的。我为什么对这个作品印象特别深刻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体现了侯大师的一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到底呀、结束的那个时候啊，他唱叫你打来你不打，你要不打，拿手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他必须得是他拿右手指，那右手指呢就得是这个，一般关公啊都是左手推燃，右手背刀，一般在台上亮相都这么亮，但是呢他这个呢要拿右手指，就拿右手推燃，拿左手背刀。这侯宝林大师就想说有没有这样的呀， 这比较考究， 就考究，就在各个京剧里边找、这个古城训地呀、是怎么都找，最终在青石山里边找到了这个亮相的动作，是左手背刀右手推燃的，找到了这个依据了，才敢在台上用这个身段。 对， 这体现了这个老前辈对于艺术的严谨。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作为戏曲也好曲艺也好，还有收藏很多常用的这句话，叫传承有序。 对， 就是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语言它的出处典故在哪儿，我们一定要能找得着。 对， 这是它的严谨。 对， 啊，你说这如果真单纯的是为了效果而讲，可能 就无所谓， 无所谓。它可能，但是它这个东西可能不太经琢磨。 是， 但是咱们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值得回味的东西。 所以说，咱们对广播里面嘛，看不到侯大师的这个亮相。大家听众朋友们，您也可以视频呢再看一看，在最后结尾处的这个亮相，体现了大师对于艺术的精益求精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学习和继承。 这就是台下的这个功夫是很深的，除了这个练功之外，更重要的是这种营养知识的吸收。 对，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这段关公战秦琼，侯宝林、郭启如何说。 你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是吗？ 秩序良好。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啊， 那真受不了。 过去你说那戏园子， 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啊， 哈，乱极了。 是乱。 你首先说门口的卖票的，这就是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他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啊。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儿搁个人嚷。你听他嚷那个词儿，看戏吧看戏吧，有擦叶的有磨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的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玩命啊，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草嘛，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就说是 啊，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怎么着，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更乱了。 里边怎么更乱了？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戏园子里头有打架的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啊。这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这个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啊，是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哦，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那还不打起来啊？ 就说是啊，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哦，有手巾板。 其实夏天人出汗，

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这个戏我们不会。 是啊。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啊？那全别上来。 啊， 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这叫什么行为呢？ 看你们会不会。 呵， 管事的害怕了。这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问谁去？ 问演员呢。 啊、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师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那是啊。 听什么戏？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对。 他点了一出 啊， 那个关公战秦琼。 你们谁会吧？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是， 关公是汉朝的，秦琼是唐朝的。 对呀、啊， 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他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也不会啊。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怎么样？ 他不是不懂戏吗？ 啊，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哦，就唱这出啊。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哦， 我还来这关公。 那么秦琼呢？ 谁来秦琼？谁敢来？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说的是啊， 老生吧。 谁 来？那个刘备，把你那套脱了。 哎， 扮个秦琼。 哎，赶紧换那个什么青剑衣 啊， 戴罗帽， 干嘛？ 秦琼啊。 哪个秦琼啊？ 卖马呀、啊、 照着卖马那么办 啊？ 那哪行啊？ 不行， 卖马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啊。 那么怎么个办法？ 扮元帅。 哦，大元帅。 哎，照着瓦岗寨上那么办。 哦， 你扮个元帅。扎硬靠学蟒，戴帅子盔。 哦， 赶紧给他办。这大伙给他办戏，这老生着急，我办也不行，我没词儿啊。 说的 没词儿，上台现编 啊，现编词儿。 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你啊，进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哦， 我来个小过场。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这怎么唱啊？ 刚场面打了。就这么打。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切不住仓切仓康切切切切。 秦琼出场。 演员心里想，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是， 这 逗秀，哎，贞观，呵，吕然，就这个做派， 抗气抗气抗气， 快点走啊！ 不成，他想词儿呢， 对， 没词儿， 哎， 抗气抗气抗气抗气的抗，将士英豪。二郎虎豹，军威好，地动山的摇摇，我把狼烟扫，抗切切切切， 点将是完了，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对了，还没词儿呢。还有做场诗呢， 做场诗也现编的，他不像话 啊！怎么编的？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好吗？明朝的词儿。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蹦蹦哒哒的扛嘞，切的扛。 本帅 的苍 训秦明琼自失宝 子康才 混什么王家千里臣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国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这都新鲜。 众将官 又 起兵前往。 哦， 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这场戏下去了。 他下了。 关公上来。 哦，关公上， 一手拿着刀。 哦， 一手拖着靠拍子。 是， 他是打扮是扎金软靠。 对呀、啊， 水底鱼上。 哦， 抗贼抗不住雷贼抗不住雷贼一贼一贼抗不住雷贼一贼藏安 的藏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元旦恰逢晴好天气，白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有利于假日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数九寒天呢天气寒冷，尤其早晚气温低，外出呢您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气温零下5到零下2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天气晴爽，适宜出行。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目前呢，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文艺广播在此提示大家，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听众朋友们早上好，1月1号到31号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新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宜藏，更有单粒 70.97 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镇汉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新年好，我是大帅。 大家新年好，新年好，我是王一。 哎，好，欢迎大家在早晨7:30收听我们的早间我们出发吧节目。我们提前半个小时跟大家见面了。有没有听出来我像早起了半个小时的样子？ 哎呀，您这像喝了人参汤的样子。大补了。 我是像昨晚没睡的样子啊。起来嗨，起来嗨啊！ 真的，我也是没睡着。 哎，怎么了？就是胃、 啊……你不是没睡着啊？ 哎，我这个…… 我这一听说7:30就能跟大伙儿见面，特别 兴奋是吧？ 对对对， 我也是通宵准备节目呀。 主要是那个广告换版呀。 好，新的一年从瞎话开始啊。 没有没有没有、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一切都能顺顺利利，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红红火火的。 哎，在今天呢是2018年的第一天， 1月1号， 一、月一号，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这个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咱们说一说2018你的打算。和你的计划，咱们说说啊，这个咱们不去说那些什么身体健康啊，什么阖家欢乐啊，什么幸福啊，这些、空泛的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因为这些就是代表着大家最基本的心愿嘛，对吧？ 对， 咱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事儿，比如说在2018年，你特别想要让自己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完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或者是做成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咱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事情，好不好？ 我明白了，就是2018年的具体小目标， 哎，具体小目标，哎，您看您是挣几个亿呢？好多朋友火， 要是挣了几个亿，好歹给我们节目投点。 对对对对，好多朋友都说了，哎呀，唐晓松，你这是，唐晓松说早起半小时，你大帅，你这气疯了吧？你这是。 领导请注意收听这条消息、 听出来了啊， 是啊，表都要炸了、 还有这个暖男阳光快乐， 无度旁观者， 哎，有一种幸福叫简单， 张小培 忙里偷闲， 1970、 跟过去说再见 啊，对对，哎，咱们真得跟过去说再见了、 对对对， 因为今天是全新的开始，各位还在休息，很多朋友也在上班啊、一切呢都是充满活力的，让未来满满的幸福吧。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在路上陪伴着大家，2018年的第一道曙光。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站将于2018年2月封站。 朋友圈的18岁这个梗让我们新年共勉。 还有家庭出现流感病例护理指南，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 记得昨天还有很多朋友、前天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问说我们那个新版片花什么都做好了吗？ 做好了， 一会儿就跟大家都能欣赏得到啊。 对， 来看一看，先是看一看新闻的情况。交通方面， 是 由于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需要，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站将于2018年2月封站，工期是3年。市民需要乘坐公交至古城或者是八角站接驳地铁一号线。2016年底呢，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开建，主体建筑面积大约是9.3万平方米。然后项目主体工程建设用地是4.77公顷，综合体总建筑面积是29.7万平方米，由交通枢纽、轨道交通车站和综合开发三部分组成。其中轨道交通车站建筑面积大约5.9万平方米，未来地铁一号线、地铁六号线西延、磁浮 S1 线都在此设站。 另外要跟大家说的是呢，从今天开始，本市城乡居民将实现持卡就医实时结算，无需个人再先行垫付医药费了。同时呢，医保报销待遇有所提高，进一步降低了群众看病的经济负担。目前已有293万多名城乡居民已经成功的参保缴费了。 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呢，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的通知》。那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完善跨境反洗钱监管。这个通知从今天开始实施，那对大家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一是个人持境内银行卡到境外提取现金，本人名下银行卡啊，包含附属卡，合计每个自然年度不能超过等值10万元人民币。第二个是呢，将人民币外币卡境外提取现金每卡每日额度统一为等值10000元人民币。第三个就是个人持境内银行卡境外提取现金超过年度额度的，本年以及次年将会被暂停持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那边真的提了超了的话，那么你有可能 不能用了， 你就不能用了啊。 对对 对。 另外还有第四点是个人不得通过借用他人银行卡或是出借本人银行卡等方式规避或协助规避境外提取现金的管理，这是不得明确规定了，不允许。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大家听见这电乐了吧？非常有特点。 哎、对对对， 是谁找的呢？ 哎，好，来再来说一说这个朋友朋友这个怎么说呢？ 朋友圈 朋友圈的事儿啊。但是这个一会儿再说。 啊、 然后呢、 啊， 我们先跟大家互动一下， 哎、 聊一聊，看看有一些人也开始聊新年计划了。 你有没有那个欢乐的歌？先跟我们放放、 欢乐的歌呀！新年第一天、要不然我们就先送上这样一首音乐，看看大家喜欢不喜欢。 说不要乱跑，因为客人就来了，我已经笑得快口酸掉，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一起来问好，可能是我们的骄傲。 这歌不错， 哎，对，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啊！ 那个提醒大人都给我们发点红包， 对对对， 而且感觉那个农历年时候能再放一遍， 哎、可以。这样，这个、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咱们说一说2017年你的新年， 2018年 ，嗨， 你看没有跟过去说再见， 这就是还没说再见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在梦里呢，这还是啊。 2018年啊， 2018年 具体的想实现的目标， 对对对对对，你想完成点什么？ 我看第一个目标就是各位都赶紧给我起来啊！ 哎，对对对， 怎么回事呢？ 有好多朋友 我们俩都起来了、 哎，我真的看有很感动的。网友才说了，昨天和朋友跨年，3点多才睡， 仗义、啊。 今儿啊，为了提前。就是听提前了的这个我们出发吧，特意早起赶上了，新年好，我睡了。 哎， 好， 恭喜你， 对， 恭喜我们有您这么好的听众， 对我们真的很感动啊， 感动。 您抓紧时间睡，半个小时以后我叫你啊。 好，自此之后跟咱俩是仇人了，阳光灿烂吧。 好好说一说。 2018，我打算实现店铺盈利，我得赚钱 哦， 必须得赚钱。 好，啊、还给个茶叶罐吧。 好，您这没有跟过去说再见。 这我们的茶叶罐已经再见了啊， 对，根本没有茶叶罐。但是未来会有别的奖品。 对对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小荣文子、 哎，这么着吧， 嗯， 我给大家。找奖品 啊、哦，好， 成不成？ 行， 今天找2份 啊、哦，好好 好, 好 吧 好好， 互动给大家找2本书。 来来来、那个小荣文子说了，说王一大帅早上好，这么早您俩辛苦了啊。2018年第一件事情是完成年计划的设计安排，第二就是利用年假去马耳他的巨石古镇看巨石建筑。其实今天早上是这样，我们让大家说出来以后啊。 你可以，你想想，你可以把它存在手机里。 对， 等2019年1月1号的时候，您再翻个头来看看，说，哎呦，我2018年写的有没有实现？如果啊，有我们的老听众，我记得2017年当时刚刚元旦的时候，我们也互动了，让大家的新年目标，你回翻一下看一看。 对， 就是你的这个给我们发送的记录 实现了没有？ 你看看最早的2017年的记录实现了没有？ 嗯、 哎，真的啊，如果有还留着的。就跟我们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这个一年不做点规划，这一年没个方向不行。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啊， 高小花说，我跟你们说啊 啊， 我一使劲今年， 嗯， 我生他一对双胞胎， 火。哎，昨天我刚看一新闻， 不是使劲的事儿， 昨天我刚看一新闻、 嗯、 是有一生了四胞胎，龙凤四胞胎， 男男女女， 哎，男男女女，龙凤四胞胎，几率是多少呢？70万分之1啊。所以 这不相当于中大奖了吗？ 对，加油吧，没有什么不可能嘛。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说一说热点消息啊。 好， 其实就在前两天啊，各大媒体上掀起了一股什么致敬18岁的怀旧风。因为我昨天的时候，我还专门这个回学校，正好溜了一圈啊。 哦、 新年最2017最后一天啊，回到校园里去， 有些感慨， 哎，走一走。然后呢，当时还去食堂吃了一顿饭。坐在食堂的时候呢，就看到周围的这些年轻的小同学们、 哦、 啊，小师弟师妹们都在这个发送照片。啊，就说要找自己18岁照片，然后还要 干嘛呀？ 互相在看，说这个，你看看我这个18岁长得不一样。那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掀起这个热潮呢？是因为啊，就在昨天，2017年12月31号，最后一批90后，也就是99年12月31号出生的人， 嗯， 也已经过完18岁生日了。 哟，那就成年了， 也已经成年了。 哦， 从此00后开始粉墨登场了。哎呀，所以这个怀旧风就煞然，就是瞬间就起来了啊！ 对对对对对，这种怀旧呢，可能带着一种年代感。那么，在1990年、 嗯， 中国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哎， 那一年，我国宣布加快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 嗯、 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了。我记得我还买了那个熊猫盼盼的标徽，带着胸前、 哦、 啊。那么，这个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在我国台湾成立， 嗯， 中国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这一年呢，这个分裂45年的这个德国在世界上也是完成统一了、 嗯、 而且世界上第一家互联网电影数据库在美国建立，那么等等等等，青春岁月似水流年， 嗯， 跨过2017年12月31号24点，从法律上讲，最后一批90后也已经成年了， 嗯， 90后一代集体告别了少年时代，90后的少年时代又是什么样的呢？ 哎呀，其实 90后的少年时代是应该是在00年往后吧。对吧，他得10几岁的时候啊。 是。 对吧， 差不多。因为90后即便第一个90年1月1号出生的朋友的话。 对，2000年。 他得2000年就是10几岁的时候。 对。 但是我前几天看一个采访一些00后的小朋友啊，他们说啊，90后太老了，你看都听什么歌呀、 他们得非得这么说、才能证明自己存在。 都听什么7月上那些歌、太老了。 听什么8月下。 哎，对，有可能啊。所以呢他们还在那吐槽了一遍啊。 对对对对。 这个也确实是一个时代，我们说，想想啊，咱们简单的回忆一下，帮着90后回忆一下。你想帮我就是90后嘛啊？ 其实向着是我们80后的少年时代吧。 看一下啊， 网络游戏、动漫刷屏， 嗯， 睁大眼睛都是高达、灌篮高手，那不都是我？ 哎，灌篮高手是80后也在看的啊。 实际上，80后的少年是90年代。 啊， 90后的少年是00年代、 啊，对 对 对对 对, 对。 你看这个生活环境挺好的，那倒是。 嗯，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 哎， 但暑假呢，总能看到《还珠格格》和《西游记》。 哎，这个是70、80、90、00一直会持续下去的、啊。 现在不一样了，还有《甄嬛传》。 哎，好，再来看一下。90后呢，他们强调个性，追求新鲜和独立。第一批90后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了。 这90后身体不行了， 对 不对？中国90后呢是更加娱乐化的一代，他们有自由奔放的想法，站在科学的前沿啊。 嗯， 即便呢世界纷扰，日子也要过得阳光灿烂。他们被称为呢，这是未来世界中更有希望的一代中国人。 嗯，还有怎么说呢？我们来认识几位90后吧。 想象不到吧，各位。 哎，孙杨91年12月出生，他是中国国家游泳队队长，是男子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男子400米自由泳奥运会纪录保持者，90后。再来认识一位。 朱婷1994年出生，中国女排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她获得女排 MVP 与最佳主攻称号，当年她22岁。 再来认识几位，一位叫王瑞的，他是党的19大代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班长，90年出生，2009年入伍，他是全师唯一能够驾驶两栖装甲突击车下海的新兵，14年创下了集团军首个入伍五年就考取特级驾驶证的记录啊。 这只能说牛啊， 对， 是吧，啊，我们再认识一位石军，也是19大代表，90后大学村官，他希望在国家的扶持下让留守老人有所依，让留守妇女在家也能赚钱，让社会更关心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忽然间特别感慨哈。 哎， 对， 你感慨一下吧。 虽然我们经常说哎呀90后不成熟，但是其实他们也有成熟和努力的一面。我们要正确客观的去认识他们，看看这些90后哪一个不是富有朝气勇于担当呢，其实他生活在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中国的富强也有他们的努力。如今的浦东已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了，麦当劳已经被中国企业收购，都改名叫金拱门了。北京即将举办第二次奥运会的赛事了，而中国经济增速和互联网发展真的是一直在热气腾腾当中吧。 对， 再见了少年，90后的我们已经全部成年，哦，是他们他们在这个朋友圈致敬18岁，因为90后的少年时代要让给00后了。这就需要你成熟，需要你稳重，需要你担当更多。让90后和我们80后70后乃至60后一起去创造更多美好的未来吧。 对，好，接下来一首歌我觉得送给他们吧，也送给今天所有的朋友，祝他们以后的生活当中都是暖暖的。 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很香的糖，我们两只糖是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把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宜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我跟你说，刚才我在这个说那条消息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 哎呀呀呀！ 你想想，当时还在一个设想，现在已经发达成这个样子。 哎呀呀呀！ 真的有大家，就是设定的目标，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嘛。 你说你一个70后，说人90后的事，你感动成这样，合适吗？ 不是，你不知道，我一直隐藏了年龄。 哦，好的， 其实我80了。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新年到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对不对？这是每个。怎么说呢，每个人到了新年以后特别会说挂在嘴上的一个祝福的话。 对， 但是到底如何做到身体健康呢？我们给大家点实用的。 对，目前呢北京市已经进入流感高发期了，如果您家里有人患上流感，该怎么进行家庭护理呢？ 家庭护理呢？ 哎， 北京市疾控中心呢推出了流感病例家庭护理指南，建议家中如果有人患上流感了，尽可能的相对固定一名非流感高危人群的这种家庭成员去照顾，接触居家休息和隔离治疗的流感患者，近距离接触患者的时候，您就得戴口罩 啊。哦，流感一般表现是急性起病啊，患者通常会发热，体温高达39到40度， 哎呦， 同时呢还有头疼，浑身酸痛无力，怕冷，寒战，食欲减退等等的全身症状，常常有这个咽痛、干咳、流鼻涕等呼吸系统症状，也能引起这个什么腹泻呀、呕吐啊。如果患了流感之后呢，容易发生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风险较高的人群属于这种叫做流感高危人群，包括孕妇。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尤其是2岁以下的人，更容易严重并发症啊。65岁以及以上老年人，还有患慢性基础性病患的这个患者，都是属于怎么说呢，叫做 高危人群 啊。 对， 家中如果有人感冒，建议尽量的单间居住，减少与共同居住者的接触机会，而且呢最好是使用单独卫生间，使用后呢能够立即通风，并且进行清洁和消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要用纸巾保护，然后呢来遮掩口鼻。如果那天我们还说过这样一条新闻，如果你身边真的手头一下子没有纸巾，没有什么东西的话，您记住拿衣服，就是拿衣服堵着自己的口鼻，因为这个细菌啊到了衣服上以后，它会慢慢的就消散掉了，反而你用手堵其实是不太好的啊，直接用皮肤来堵是不太堵不住的啊。 如果万一您接触到呼吸道分泌物之后呢，赶紧用清洁剂来洗手，或者用消毒剂来消毒双手。那在家庭共同区域活动的时候，您得戴外科口罩啊。患者如果需要离家，如到医院就诊呢，也得戴外科口罩。体温恢复正常，其他流感这个流感样的症状消失48小时后，可以复工复课 啊。 48小时，有的人刚好就不吃药了 甚至还有的人就刚好就来上班了。 其实这个当然是值得，不是说还是您休息休息吧。 对对对对。 再说吃药这还得再巩固。 哎， 不是说那马上就不吃。 对对对。 多喝水，充分休息，吃点清淡易消化有营养的。听大夫的话，好好吃药，密切关注自己的病情变化。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的都有什么样子的怎么说呢，叫新年目标吧哈。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看看这个，大家说，摩草儿说了，我在2017年已经瘦了5-6斤了，我呢目标就是2018年继续瘦5斤下去。你再这么下去没了，摩草儿，这样我们一位忠实的听众就没了。 大过年，今年你跟人说什么呢？这是 不，所以我们不能让你再瘦下去了， 吃点有营养， 你就胖吧。 这是大帅啊， 增加存在感啊。 跟过去说再见，说我就一个简单的要求 啊， 我2017年过得挺平静，我就要求2018年也过得很平静。 哦， 平静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 哦，这挺好的， 这挺难的。 对对对， 对不对？ 来看一下，还有这个。风锦平说了，我呢是在青海当兵的，今年已经是整数年了啊。我的战友们准备今年重返青藏高原，但愿我的身体健康能够随行，一定会的啊。 这个咱也别勉强， 到时候给我们发个照片过来啊。 对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那个先进广告，回来说新闻。 美升级，服务升级，农行漂亮升级，妈妈信用卡，星级酒店地址18点，游泳健身，更有知名医院专家预约挂号，全享积分兑换八折礼遇。 详询农行信用卡官网，中国农业银行。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儿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